你枪挑共院墙，搅闹了五科场，就应当把你就地正法，念你为国一片圣心，姑且免罪，赶紧标明挂号，下场比武去吧。多谢陛下。常玉竹又到坨坨这儿跪倒磕头标明挂号。坨坨这阵也知道了， 哦，这就是常玉竹。 乱石山磕头这哥七个就属他厉害，我认为这条大鱼脱钩了呢。 哦， 到底你中了我的计了，常玉春呐、啊，你活不过今天去了。老坨坨心里这么想着，给常玉春标明挂完号，批准下场。常玉春点头答应，从官府楼上下来，抄枪上马，是赶奔梅花圈。等到了梅花圈呢，太阳王方国珍早都准备好了，拉着架子，咧着嘴，正等着跟常玉春决一胜负。等常老爷这一过来，方国珍哇哇暴叫啊，小辈你是何人？某乃常玉春。 是爷，爷他 方国珍一听，谁？常玉春，我怎么听那么耳熟啊？问你是哪个常玉春？六爷一听，废话，怎么常玉春还分哪个呢？我来安徽省乱石山的常玉春。方国珍一听，吓坏了， 这就是黑太岁常老六。 听说这家可不好惹呀、啊，怪不陈友谅溜之大吉了呢。现在光剩下我了，我再有一溜，人前丢丑也太难看了。哎，喝出我的破头撞撞金钟，会一会黑太岁有什么能耐？想着这，方国珍噗，把画的喵金戟一抖，姓常了。来来来，分上下论高低，你要把我赢了，武状元让给你了。分心变次，常玉春马往旁一提，摔你一身，把大吉给他躲过。六爷使了个海底藏花式，大枪往上一崩，方国珍还真不上，呲溜把大吉抽回来，一吊个用急转奔常玉春太阳穴便抽。常玉春一低头，把急转躲过去，马打盘桓，二人站在一处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没有高山不显平地啊。两个人这一伸手，大伙看得非常清楚，那方国珍照常玉春差的太多了，他脚这不含糊不行，五六个照面，几招就散乱了，也不知道往哪儿扎好了。常玉春心中暗自好笑，心说就凭你这两下子也来夺状元，干脆我打发你回去就得了。想到这，正好方国珍大几奔梗嗓刺来，再给常玉春把脸一甩，哎，大几扎空了。常玉春左手提枪，正手腾出来，砰的一伸手，把急杆给他抓住了。方国珍一看不好，你给我往怀里一带，常玉春使了个顺水推舟，给你就给你，这乐子多大。方国珍整个的从马屁股后头就掉下去了，摔得他蒙灯转向啊！他才知道常玉春的厉害，在这闭眼等死，如果常玉春回首一枪，他命就没了。

你没看说的客气，真伸伸手，谁也不让步了。常遇春跟人家一伸手，眨眼之间二十几个回合，就见人家这把大刀果然招数绝伦呐，把常遇春忙活的鼻子尖就见了汗了。六爷暗挑大指，靠， 哎呀， 我活的岁数也小，还没见过一个比他能力再大的，好刀招，这姓于的够英雄，可惜见面甚晚，将来我们得交个朋友。这是常遇春的心理活动。赛展雄的于金彪再一偷眼观瞧常遇春的招数，不由得暗中叫绝呀。说这常遇春不光是力气大，枪招绝伦呐、啊！人家大枪分着这么几个字儿：滑、拿、崩、打、压、窝、挑、盖、打、扎。好，于金彪暗想：也就是我呀、啊，换个他人早就完了。嗯，今天我见了姓常的，我算开了眼了。这叫英雄赞成英雄，豪杰赞成好汉。一百个回合过去，两个人仍然没分出输赢来。元顺帝在观武楼上看着，心说这帮南蛮可真厉害呀、啊！要不把他们干掉，朕睡觉我都睡不着。怎么一个比一个厉害？吩咐手下擂鼓，这叫催命鼓，催。元顺帝的心多狠呐、啊，打算叫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这鼓咕噜噜这么一响，两人更振奋了。于金彪把大刀抡开了，怎么的也赢不了常遇春，心说行，这常老六果然有两下子。要用正常的招我是赢不了了。哎，练武的讲的是弓刀石马步剑，不管骑马轮大刀，我使个绝招试试的，看看常遇春能不能赢得了我。想到这虚晃一招，招唰，这刀就砍下来了。常遇春往上一架，就见于金彪唰把大刀一收，一拨马，败中取胜，突然发出一种暗器，就见这种暗器唰啦一道寒光扑奔常六爷的面门，把个黑太岁吓了一跳，激灵灵打一冷战，不知道发出是什么东西。那常遇春是久经大敌的人，练武术的人讲究的是手疾眼快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。就见常遇春使了个邓里苍身，嗨，唰啦，他左脚一甩凳，身子一斜，唰啦滚到马肚子底下去了。这一招来得十分麻利快的，五个场上万名举子看得十分真切，鼓掌如雷，有的喊打得好，有的喊躲得好，真是英雄遇见了好汉。那位说于金彪发出了一种什么暗器呢？那个古人的武器都比较原始，那时候除了掌中使的刀枪棍棒，还要配合一些暗器。身为大将的骑马，因为它受限制，必须使带链子的东西。于金彪自幼受高人的传授，善使一种东西叫流星，也叫甩头，